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我系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啦。咁今日咧就有 Jeffy 咧陪我一齐主持节目。 Hello， 不过今日咧就都系要非常之多谢 Jeffy， 其实佢系带病出席嘅吓。咁头先咧就遇到佢咧喺出面咧都听佢把声都成变晒。啊，咁啊，听佢讲话上个礼拜好似病都好严重， 大病啦， 大病添啊，系嘛，哇，真系，咁咧就要好小心呢个季节咧，其实好多人病啦，同埋听你讲亦都有咳啦，咁啊咳咧系真系好长好长手尾嘅， 系啊， 所以小心照顾身体。头先我都啊，即系叫呢度又校细啲个冷气啊，如果唔系咧就吓，因为个零钟头咧就再中招啊，弊家伙。咁所以咧就当然咧，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吓，过去几个礼拜我就讲南美见闻录咧。就九成以上都系我讲㗎啦，即系无论系 Jeffy 或 Thomas 呢，其实都系即系喺重磅讲少少，咁所以今日呢都即系冇例外啦，亦都特别啊 Jeffy 唔舒服呢，咁即系讲少啲啦吓。当然中间你真系有啲问题系想发问嘅，咁当然最好啦吓，随便讲亦都得系嘛。咁样呢就其实今日呢应该就系南美见闻录嘅最后嘅一集。啊，因为其实你话再继续讲落去咧，系绝对冇问题，再讲多几个礼拜都得。但系咧，就即系都照顾到可能其他嘅听众观众咧，可能佢哋好想听下第二啲嘅题目啊，你知啦吓。我成日都喺即系啲讨论室嗰度啦吓，呢个聊天室啊咁样啦，好多人都话阿才哥你几时讲呢样啊，才哥你几时讲嗰样啊。 我就好唔够口啊。 係啊，咁啊，咁但冇办法，我都知道㗎啦吓。咁啊，确实嗱，我哋之前呢就讲咗巴西啦，咁啊讲咗阿根廷啦，咁啊智利其实都系啱啱过咗冇耐。跟住呢其实今集就要讲埋呢一个呢秘鲁同埋玻利维亚㗎啦。咁但系未讲之前呢，有一样嘢呢就要纠正一下嘅，喺上次口快快讲错咗。因为呢太平洋啊，应该东太平洋呢有两个岛出名嘅，一个就系复活节岛嘛吓 ，Easter Island， 咁佢系属于智利嘅。今次我就冇去啦，但我都话我有一个好朋友呢，佢两夫妇呢系参加咗个团呢，系真系去咗复活节岛嘅吓，咁佢都好开心啊，即系又系还咗佢一个毕生嘅心愿啦吓。咁但另外一个呢，就我哋两个都冇去嘅，亦都好出名，就系达尔文喺嗰度呢环球旅行期间经过逗留，就受到好大嘅启发啊，所以有啲人就改个名叫做进化岛，但其实佢叫做加拉巴科斯苹果群岛。Galapagos， 咁上面呢就有啲大蜥蜴同埋大海龟嘅。但其实进化论嘅建立嗰方面嚟讲呢，其实就係嗰啲有一啲隻雀鸟呢就最重要。因为原来佢话呢个群岛呢喺好多个岛仔上面呢其实都有一种鸟。嗰种鸟呢其实大致上系同一个品种。但係佢嘅形态特别系佢嘴嘅构造呢系完全适应佢嗰个岛上面嘅摄食嘅方式嘅。即係有啲呢系譬如系鍾意食虫嘅。啊，有啲咧就系中意食可能系呢个蜥蜴啊咁样啦吓，咁有啲可能系食人哋第二啲蛋啊，甚至系食植物啊，咩都有咧。咁但系好奇怪地，达尔文就真系好深感受啦。虽然我哋即系平时都知道话啊，即系啲生物咧应该系同个环境系相适应嘅，即系佢嗰个结构啊、生理啊咁样。咁但系喺嗰度咧，佢系睇到点解喺咁细嘅地方。即係但係佢好多島㗎嘛，咁受呢個啲海分隔啦，但係每個島上面呢都有同一個大致上同一個品種，但係就係因為個嘴完全因為大家即係慢慢演化，即係應該倒返轉頭嚟講啦，佢後嚟就係即係出咗呢個演化概念啦，就係必定呢就係佢哋嘅祖先呢可能係同一個祖先嚟嘅，但係當佢哋漂流到或者飛到啦呢個島慢慢開始散葉呢，咁就為咗適應佢哋唔同嘅環境呢，慢慢就分化啦。啊，咁佢就所以諗到其实系咪所有生物即系大原理都系咁咧？咁嗰个咧，嗰个岛咧，我上个礼拜讲咧就系属于呢个秘鲁系错嘅。其实就属于咧，即系最近一个大地震都系一个即系惨剧啦，就系嗰个厄瓜多尔吓，即系大家都当然最关心系熊本县啦吓，但熊本县咧，即系虽然嗰个受灾范围都大吓，但佢真系死咗个人，因为始终日本系一个高度发展国家啦，好似讲紧系400几500人咧。咁但系厄瓜多尔咧，系讲紧系过即系我唔记得咗，一系肯定过千人嘅，系咪400几500人咧？即系熊本我醒唔起，系咪定系几十人啊？我唔记得咗啦。系我有时而家啲记性都好差，但系即系总之厄瓜多尔咧，即系死亡嘅人数同埋受伤嘅人数咧系多好多，即系有啲可能仲失踪，其实差唔多即系死噶啦吓。咁但系即系厄瓜多尔当然就系喺嗰个板块边缘啦。咁即系太平洋同南美洲啦。咁一阵间我都会再讲。即系秘鲁玻利维亚嗰度咧，原来佢哋有另外一块迷你板块、小板块嘅， 嗰、那個叫納斯卡板塊、NASCAR plate 咁樣、好啦，咁但係咧就講翻就智利啦，即係講進化島屬於厄瓜多爾，記住啦。雖然我今次冇去到，咁但係啊，未講之前咧，我又想介紹大家三部電影，我驚講下唔記得。其实我一路讲南美咧，已经介绍咗大家睇必看嘅两部电影噶啦。一部当然就系《捷古华拉少年日记》，我介绍过好多次啦。咁因为佢阿根廷人啦，系嘛。咁但系咧，一阵间会再讲，因为佢死系死喺边度啊？记唔记得？ 就系、死 玻利维亚咁，冇错。我今次去到玻利维亚嘛吓，咁、所以我两个国家都去咗。咁但系另一个咧，特别介绍大家睇，当然就系、阿根廷嗰、那个，甚至有人称为国母嘅，就系、贝隆夫人。啊，其实佢嗰个贵姓咧就应该系 Duarte 嘅，就呢个 Eva Duarte。咁但系咧，佢你知鬼佬好麻烦嘅，佢一嫁咗老公咧就冇晒个贵姓噶啦，所以冇人会记得佢嗰、那个。我问你啦 ，Margaret Thatcher 大卓尔夫人个贵姓系咩啊？ 系啊， 你真系啊，你出面啊问一百个人都冇一个人答到啦，系咪？因为佢大卓尔系佢老公嘅姓啫嘛。咁、所以同样咧，啲人就叫做 Eva Peron。啊 ，Eva Peron 咧，其实 Peron 就系当然系佢老公就是、贝隆啦吓，咁、但系有一套嘅 musical 咧，其实系70年代初嘅，即系而家讲40几年前咧，就系、最著名嘅就是、Phantom of the Opera 嗰个嘅作曲家 Andrew Lloyd Webber 啊、Webber 所作嘅，但系佢早期啲嘅，佢当然佢最成名嘅一两套就系、Jesus Christ Superstar 耶稣万世巨星同埋猫 Cats。啊！呢兩套都係佢最出名嘅 musical。咁但 Evita 就呢套啦，就叫貝隆夫人，佢叫 Evita，E-V-I-T-A 咧。咁樣咧就其實我係第一次睇嘅 musical 就係呢套，就喺倫敦睇。當年就係、天文台派我去英國受訓。咁就喺但係我哋就成日一週末出倫敦咧，個當時新認識嘅同事啦，新同事而家就幾十年老友記啦，阿欣咧就帶咗我同埋另一個同事咧就去倫敦睇 musical， 就係睇 Evita。好坦白講。即系讲上嚟都几惭愧啊，但系即系嗰时好后生啫，廿几岁啊，吓你未够30，咁样咧就去到伦敦嗰个剧院睇到戏咧，我系睇到黑眼瞓嘅，中间可能瞌着咗唔知啦，但系其实觉得好闷啊，因为唔识欣赏嗰阵时 Evita， 咁但系而家我就中意到不得了啦，咁特别系咧其实 Evita 有冇喺香港上映过咧，我都好都有啲疑问，好似未，但系而家大家想睇咧就好易啦，而且都系高水准嘅，就系、由麦当娜主演嘅 Madonna。就係、是、Evita 呢套電影啦，所以而家有電影啊！如果大家買嘅，我梗係推薦大家買藍光添啦，即係畫質音質都靚啲啦，係嘛？咁入面嘅歌係非常之好聽，而且咧佢特登為咗呢套電影，為咗 Madonna 咧呢、這個Andrew Lloyd Webber 啦，係作多一首歌，舞台劇冇嘅，就叫做 You Must Love Me 啊，就你一定要愛我 ，You Must Love Me 就好好聽嘅啊，即係講 Evita 臨死，咁我都講過啦，真係好有趣。Evita 同埋呢一个捷古华拉都系阿根廷人，两个人都只系活咗30出头嘅，你话几年轻啊？吓，呢个贝隆夫人就系33岁啊，呢个捷古华拉都好似系33岁咁上下嘅，就死咗啦。咁其实真系好短命啦，系嘛？但系哇，佢对后世嘅影响就好大吓。咁即系 Evita 呢套电影已经流传啦。咁入面嗰首歌咧，就其实就好多人都识，不过就奇怪地咧，我就原来阿 Jeffy 同阿 Thomas 都未听过，真系奇怪。咁大家上 YouTube 一定要听啦，就系、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啊，即系阿根廷咧，就不要为我哭泣。哇，真系写得非常之好。咁而佢嗰首歌咧，尤其喺电影入面咧，可能佢喺个露台度出嚟咧，系见嗰啲民众唱嘅，好感人嘅场面。咁今次咧，呢、這个露台我亲眼睇到咧。当然就喺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系我哋嘅旅游重点啦。嗰、那个原来咧就叫做一个玫瑰嘅宫殿啊，佢叫做 Rose Palace。咁真系好叻，其实大就唔系好大嘅，即系以你话 Palace 嚟讲嘅吓，个规模唔系大。咁外面有个好大嘅广场啦吓，树木林荫。但系咧，即系你望过去咧，其实佢真系一个玫瑰红嘅颜色，即系一个深嘅粉红色嘅，好靓嘅。咁佢有几个嘅露台啊？咁但系，於是個領隊即係個導遊，梗係話俾我聽，嗱，其實你哋平時即係成日話，即係貝隆夫人咧出嚟嚇見啲民眾咧，就係喺企喺嗰個露台。咁喺電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喺電影入面咧，確實亦都係即係係做咗呢一幕出嚟啦嚇。咁、但我相信都唔係真係實地拍嘅，佢哋都唔會借嗰個實景出嚟俾你拍，咁佢就道具啦。咁即係嗰個佈景，但係佈景做得好逼真咧嚇。咁、所以咧，我即係去到。亲眼睇到呢个 Rose Palace 啦吓，咁亦都讲过咧，就好奇怪地咧 ，Evita 嗰个坟墓咧，绝对唔起眼嘅。原来佢喺一个墓地嗰度咧，系好多好多坟墓，而佢系同佢个家族嘅其他人撞埋一齐。 咁只不过喺外面咧就有即系好多嘅牌匾咧，佢系其中有两三块嘅铜嘅牌匾咧，就特登系有佢嘅雕像啊，有几只字咧系纪念佢嘅啫。咁亦都好似喺布宜诺斯艾利斯咧，其实佢嘅真正嘅铜雕像啊铜像咧系得一个。就好似其中一個市中心嘅公園入面咧，有一個斜斜地嘅草坪啊，就是、有人做咗個雕像咧，就好似佢行緊落嚟咁。咁但係好可惜，因為我哋嘅旅遊點就冇包括呢樣嘢，只係我哋經過嗰個公園，咁樣咧嗰、那個導遊就指俾我哋睇，嗱，跟住個雕像喺嗰邊嘅，咁我哋都睇唔到啦，就係、是、好可惜啊。但係反而咧，佢有一個半身頭像咧，就我哋睇得好清楚，亦都影曬相啦，但係就唔係喺即係布宜諾斯艾利斯，就係、是、喺上次介紹嘅。世界盡頭嘅城市叫做烏斯懷亞 ，Ushuaia 咧，就係、是、有佢個銅像喺度啦。啊，咁但我都講過咧，就是、科克蘭群島咧就有邊個個銅像咧？ 科克蘭群島啊， 就有戴卓爾夫人。咁嗱咧，戴卓爾夫人嗰個咧，我係特登係冇影相嘅，我唔影。啊，但係貝隆夫人我就影，係嘛、嗯？好啦，咁啊，今次講啦，即係講介紹嗰三套電影，頭先講介紹嚇、啊、兩套啦，咁啊，另外嗰三套未介紹嘅咧。一就係、是、捷古華拉點樣死嗰套戲，呢個戲咧其實就好長嚇，大家有心理準備，好似成四個幾鐘頭嘅佢咁樣咧，就係C H E 啊，就咁叫做啊 Che Guevara 啊嘛，佢叫做係嘛捷古華拉嘛，就係 C H E 咁咧就拍得非常之好嘅其實啊，即係雖然其實佢基本上就係講佢喺玻利維亞點樣打遊擊戰。吓、啊、咁样咧就开头有赢有输啦，但系后嚟卒之都系即系完强弱悬殊啦，啊咁就节节败退啊，咁样到到最后俾人围剿啊，到到最后点样死啊咁样样啦，咁但系拍得非常之好，我都好即系推荐大家睇。咁就另外一套咧就啊讲翻转头嘅，其实另外一套就系、是、讲巴西嘅， 嗯， 但我唔记得介绍，就是、叫做无主之城啊。 哦 无主之城，但系咧，其实佢嗰个导演个手法咧系精彩到不得了。但系你今时今日睇咧，你可能觉得，切唔系好特别啫咁啊？点解咧？正如你今日睇《查理卓别林》咧，你唔觉得啲笑料特别？你知唔知点解啊？ 点解啊？因为啲人抄嘅。 冇错啦，嗱，醒目啊 ，Jabby， 因为《查理卓别林》隔到而家已经成80年咁滞啦嘛，系嘛？呢80年嚟啊，任何人都抄完就抄，抄完又抄，系嘛？已经反反复复。所以你今时今日，如果你未睇《查理卓别林》嘅，你睇翻《查理卓别林》，你觉得好奇怪，切有乜好笑啊？啲人话佢咁犀利嘅笑像咁样，因为俾人抄晒啦嘛。咁所以同样道理咧，其实《无主之城》入面嗰个手法咧，亦都俾人抄得好厉害。 我睇过都觉得好似有啲闷闷地啊。 但系咧，唔系你真系要睇，但系其实当然佢有少少我哋所谓沉重嘅，亦都系令人不安，因为佢就系讲巴西贫民窟入面嘅同党啊，嗰啲gangster 啊，咁其实有啲好细个就真系啊，10岁8岁就揸枪噶啦，咁啊好得人惊啊，咁好明显呢个亦都系一个社会现象啦，系唔正常嘅，就系极度嘅贫富悬殊啦，系嘛？上两集我哋都介绍过嗰个所谓 Shanty Town 啦，系嘛？即系成过百万人就住喺嗰个里约热内卢嘅 Shanty Town。咁其实布宜诺斯艾利斯又有啊，圣地牙哥又有啊，即系秘鲁嘅首都利马，其实都有嘅啊，都话好奇怪，即系越穷嘅人就越住得高嘅啊，同香港相反啦，系香港咧就即系越有钱嘅人越住得高嘛。咁佢呢套英文啊有趣嘅，其实佢同个中文咧就啱相反嘅啊。当然佢可能系巴西文啦。即系应该葡萄牙文嘅，但系即系我哋一般睇英文咧就叫 City of God， 佢英文就叫 City of God。 咦，咁同中文 啊，中文就啱到转啦。但系其实我觉得好嘅，其实中文我觉得翻译呢个咧系真系有心，系有神来之笔嘅。啊，其实两个都啱嘅。一个 City of God 大家知道啦，都话里约热内卢最出名就系耶稣山啊嘛，嗰、那个即系伸开双手嘅嗰个耶稣像啊，好巨型嘅石像啊嘛，喺个山顶啊嘛，即系一睇见佢就知道系 real 啦，即系 Rio de Janeiro 啦，系嘛？咁所以你话系 City of God 冇错啊， 又啱 又啱啊。但系你睇完到佢，你发觉系无主之城咧，亦都啱，系咪？即系差唔多系啲狗反地带，即系冇网管嘅，即系咁。但系咧系。虽然你话系沉重，但系个临尾都系带出一个比较积极正面嘅信息嘅，即系佢透过一个男仔嘅眼睛，咁但系个男仔咧，其实佢系同呢班人咧系混得好熟，所以佢亦都佢后嚟真系好彩，因为有人咧，我唔记得系边个啦，佢 uncle 咩送咗个相机仔俾佢，啲好古老嘅相机，咁于是佢就迷上咗摄影，但系咧佢好辛苦地咧，佢出身非常之即系贫寒啦，即系喺呢啲贫民窟啦，咁但系俾佢好辛苦争取到咧，就喺一间报馆度就系做一个记者仔，就摄影，咁俾佢睇到晒呢啲乜嘢，咁啊即系某程度上佢就系属于叫做出污泥。 即係而不染咁樣啦，係嘛？咁、所以好睇嘅呢套戲，當然都係長片啦嚇，應該都係兩個幾鐘頭嘅，但係好值得睇。City of God 好味喎、 好咗好多啊，係啊，個湯好似滑啲咁樣啊。 香港人又中意食廣東菜，有咗曬名噶啦。但正宗嘅廣東菜，你有冇食過？今日帶大家嚟到富東呢度食正宗嘅廣東菜。呢度嘅師傅林師傅有36年嘅煮食經驗。 好，嚟啦！ 1、2、3。 嗯。 有鮑魚味，有雞味。 係啊。 水牙都食到喎。 係啦。 我真係唔想食。 好好食啦！ 环球劳业工程有限公司呈现，而家最识食，逢星期三晚7:30至8:00，欣怡、J 峰同一班 YouTube Creator 同你越睇越识食。